咁啊，好多謝二兄姊妹誠實嘅分享啦。咁就跟住落嚟係讀經嘅時間。今日嘅經文係叫做喺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節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節，我哋由少玲姊妹幫我哋讀出。 弟兄姊妹大家好，我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四至到十五节。当许多人聚集，又有人从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，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遮住了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生长起来结实八倍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门徒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中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听道，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第十五节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在结实。圣经读毕，愿神藉着话语赐福给大家。 有时好奇怪的，好啱啱的，几个礼拜前听我手边读一首赖曼的故事，咁講個水平嘅流漲嘅英文，又講奶奶嘅故事，同咁樣靈落嚟。咁今日同大家想講分呢個殺種嘅故事。咁琴晚晚以前咧，我請阿烏虎何鄭我西姊妹嚟分享，咁佢又係講緊殺種嘅故事喎，又同咁樣靈啦。個身體嘅角度可能嗰啲係完全去相同。耶穌講到嗰個比喻，咁殺種嘅比喻係一個好出名嘅比喻，即係我諗我哋作信徒即係十幾廿年嘅話咧，佢一定會聽好多次。咁今日要再聽，將來都再聽嘅。但係可以，我諗每次聽嘅時間，你可以有唔同嗰個領受啊，嗰啲唔同嘅提醒。喺度裏面，即係當時好多人聚集，第四節嗰度話出嚟見耶穌嘅時候，咁耶穌見到好多人聚集聽佢講道嘅時候咧，耶穌就用一個嘅比喻，撒種呢個比喻。呢個比喻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嚟去睇呢個比喻係咩意思嘅。咁最多人講嘅角度就係從種子嘅角度，從種子角度，因為撒種嘅人撒啲唔同嘅種子，咁有啲路旁嘅俾啲罪孽擔咗，或者係落喺路旁嘅緣故冇滋潤，咁就枯乾咗。聖經就話咧，耶穌講解釋翻就好似一個人聽道但冇入實根，或者我哋好似雅各書所講，聽道而唔行道，呢就好容易就唔記得咗。 譬如話我哋崇拜講關於係節制啊，節制人啊，預領都頭節制。啊，今日我聽節制喎，好，我哋上次有啲咩咧好即係唔應該嘅唔節制嘢咧，我上次節制講到講節制，我行唔節制。當你聽到而行到嘅時候咧，道就能夠入心中。呢就聽到而行到咁啊！但係你聽完之後係喎，應該節制喎，跟住轉個頭咧，完全又唔記得咗。一般我哋話咧，你聽到預先同行拜之後咧，應該大概記得六成，食完蚊之後咧，記得四成，夜晚咧兩成，到聽朝就煙消雲散啦。但係你行到嘅時候咧，就唔同啦，啊，可能第二日仲好記得，因為聽到而行到就跟。所以主要從總呢個嚟講，我哋唔好做一啲有冇根基。只不過喺做好容易俾人即係枯乾冇根，又或者嚟到咧，呢啲話咩咧？有好多嘅即係荊棘嘅攔住啊，可以成長，但係好多荊棘。當一個樹葉一個種子慢慢成長嘅時間，如果好多荊棘，好多嘅生長嘅攔住或者逆境，讓我哋咧雖然成長，但係好啲嚟有攔住。譬如有人哇，雖然追求數靈嘅進步，但係唔得喎，話好俗世嘅引誘，話好電視好好睇，好多遊戲啲好好睇，呢啲荊棘攔住咧，以致咧唔能夠成長。所以故事嘅教訓我哋咧，我哋要盡量排除荊棘，我哋唔好俾個荊棘攔住我哋成長。呢個咩叫我想靈修？咁呢個令我哋唔能靈修，會唔會係追劇啊？我哋煲底，或者我哋煲住一盅，或者我哋去即係沉迷於呢一個嘅網絡遊戲？呢啲如果成為荊棘嘅時候咧，我想攞開佢。以我哋呢個生命去健康嘅嚟到成長，唔好俾耶穌所講嘅咧，耶穌講嘅今生嘅思慮、錢財、煙樂擠住我哋，令到我哋唔能夠成長。啊，呢個種子嘅角度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健康成長，我哋排除萬難，你有根有基有滋潤，你聽道行道，呢個種子嘅角度。咁我都講到呢個咁嘅從種子嘅角度。咁其實另一種角度嘅喎，你講到就泥土嘅角度，從泥土你有睇信徒。呢啲咧，琴日阿 Paul 嘅角度，咁我有時講到講到呢個角度有睇，呢個從泥土嘅角度咧，即係信徒固然成長，又遇好多難處，嚇，遇喺路旁，遇喺荊棘泥土，咁其實。泥土好緊要嘅喎，嚇！個信徒生喺個環境當中，如果泥土唔好嘅話咧，就點解會成長？譬如話，即係一個社會，如果好多不道德嘅嘢，學校裏面好多唔啱嘅教育，結果我哋信徒生命就容易受影響。因為我以前知啦，當泥土唔好，當社會環境唔好，福音嘅果效就打折扣。當人人呢個社會都鼓吹呢個嘅即係消費嘅，鼓吹呢個不道德嘅事情，鼓吹呢個人人都可以食大麻嘅，喺個環境嘅時候，於是咧全方位工作就受影響。即係講翻社會關懷或者政治嘅個關懷，所以我以前方面呢個唔理社會、唔理政治、唔理嗰啲嘢嘅時候咧，泥土唔好都冇用。所以最近唔係嘅會全方位報道會，唔係過住。即係呢方面嘢，社會關懷、政治嘅關懷，一啲不道德嘅嘢，我哋去出聲，影響我嚟到，或者之前所講，有啲雀仔會擔咗嘅，擔咗嗰啲嘅種子就信徒冇辦法減少咧雀仔擔走人心，會唔會仲有力量揾個即係好嘅，即係我想到嘅政策？個政黨投票，呢啲係我哋最大責任。呢都係從泥土嘅角度趕走咗呢個角度，以致啲種子能夠健康成長。呢個種泥土嘅角度，我哋都知道啦。呢個世界好多嘅地方樹林可以沙漠化嘅話，好多原本去種嘅地方變咗沙漠，沙漠種唔到嘢。呢個現實嗰個污染環境帶嚟嗰個影響。 它其實原來實際上那個地方是沙漠化，如果種嘢再種不到嘢，人心一樣，很多社會都沙漠化，道德沙漠化，這個是信徒如果能夠對關懷政治、對關懷社會去改造嘢，幫助佢嘢。同埋啦，烏科講嘢寫呢樣嘢咧，我重新印象，佢話而家佢見到好多社會可以沙漠化，所以佢咧同佢先生講咧，哎，我哋兩個仔，哎，我兩個仔唔生就好啦，佢寧願婆家絕後都好過子女喺啲沙漠化嘅社會裏邊被污染。不過佢啊個佢咩話？佢話心諗咁，點知唔敢講出嚟，點講出嚟得了咧？結果仔點啊？即係分算多心嘅，就真係擔心，真係擔心，真係擔心。可能感受到佢嘅心情，寧願絕後，都唔寧願自己後裔被社會所分到。嗱，呢個就嚟到嗰個咯喎，兩講兩個度，一個種子角度，一個嚟到角度。不過同大家作主同我哋三個兩睇。我依家問，跟耶穌講個比喻嘅時候，佢就講乜嘢？嗱，當唔係喺嗰兩個度唔啱，我講我都講過，從總之嗰度，我哋爬著荊棘去到成長。佢從嚟都講到我哋政治，即係社會嘅關懷，我都講，呢個係從嗰個日比喻裏面我引申出嚟嘅教訓。不過仍問翻耶穌講呢個比喻本身嘅目的係乜嘢？耶穌咪從種子角度去睇，耶穌咪從泥土角度去睇。我問呢問題先，問耶穌究竟想講乜嘢之前，先問呢樣嘢。有冇不過呢個故事有特別地方，就係啲種子散喺唔同地方嘅，一散喺路旁，一散喺咩咧？一散喺荊棘嘅下邊，一散喺老土。呢個諗過咧，作為一個殺種者、殺種人，點解個殺種人會將種子散喺路旁嘅咧？如果你係殺種嘅話，你喺邊度啊？嚇，係人都可能好土土啦，係咪啊？點解會有呢個種子會殺咗喺路旁嘅咧？嗰啲名揚荊棘，點解要殺種？點解殺種人咁傻更加會抌喺總之喺個荊棘嗰度咧？你明白我問題啊？係咪問題嚟㗎？係喎。如果全部殺一個好土嘅話，就唔會有個問題出現啦。好啦，我俾你殺種人。我俾就係種子你啊邊個我後院啊方良，我想種嘢，我俾就種子你，你殺啦啊！軍民咁殺啊，盡量唔好打路旁，淨係殺喺泥土上邊。我俾你殺啦，即殺種人。你能夠我哋一粒種子都唔攞路旁啊？唔得，你點準啊？都係有啲嘢走漏咗。呢、这個故事，耶穌講嘅故事，其實本身唔係想從種子角度嚟睇，亦都唔從泥土角度睇，耶穌從殺種人嘅角度嚟睇。作為殺種人，梗係希望殺種喺草土上邊啦。但有時唔到嚟，嗱當然喺比例上邊。如果你專心一個殺種人，專心喺個草土上面，比例上係專多係種子喺好土上面，間唔中一漏網跌咗喺度，間唔中跌咗喺荊棘之下，個比例上係好土最多嘅。但喺實際生活上，個情況個背景係就第四節嘅，當然有好多好多人聚集，亦都要講邊個道。如果佢講比喻，耶穌嘅意思就係、是、其實我講到嗰度，但係唔同嘅接收者就唔同嘅情況。有啲人聽咗之後，啊行道；有啲人咧，佢哋經驗嚟去掛住。作為殺種人，冇可能保證所講嘅道偏偏道或者道嘅細節係被每一個人所接受。你明我意思啊？從得到嗰度就有啲無奈嘅，我點講？作為耶穌點講？事實上，個情況就係、是、你點講，有人聽，有人唔聽，有人左耳入，一日入腦，但有啲人咧左耳入咧，就容易即係出翻。所以喺第九節，呢度問耶穌問一 一門徒問耶穌，呢個比喻係咩意思？他耶穌就講啦：神國嘅奧秘，只要你們知道，只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又看不見，聽又聽不明白。呢個時候嚟啦，我哋好難明白。點解有啲講比喻因為人明白而唔明白噶嘛？點解耶穌話講比喻係人唔明白咧？其實耶穌係點嘅諷刺？諷刺之話，有啲人聽到，夢用比喻。講得簡唔簡單，佢都明白我哋用心嘅。但有多啲人，當你難生嘅時候，就算佢好簡單嘅比喻，當你問起上嘅時候咧，唔聽就唔聽。呢個係講道者或殺種者要面對嗰個嘅無奈，嗰個困難。作為殺種者，梗係希望殺草稿上面。但有啲嘢，殺種者係控制唔到。蘇斯，我諗起咧，有一個中學有個意思嘅，叫咧牛皮咩咧，即係牛皮燈籠點講咧？點極都唔明白，好啊！你我生意少點講牛皮燈籠，所以我唔知咩嚟嘅。聽阿陳講好多次，我未試過牛皮燈籠點極都唔明白，冇咗經驗，真係。不過，作為傳道人，做咗三十幾年牧師，近四十年啦，試過講道有人明，試過啲道，你信道，你講咗三十年，佢都唔明。即係如果從殺種人角度嚟講，我哋可以從四方面嚟有睇，即係可能唔我解釋，唔我理解，唔我重點嚟有睇。從殺種人角度，第一個好緊要，已經講過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即管你殺種，你即管你講到上面講到，但你唔話保證每一邊度人都明白。耶穌執二門徒係咪個個精靈？有冇背叛者啊？有。有冇信徒行跟緊耶穌唔跟噶？有，係咪啊？有啲人。負住泥頭，好啦，我唔跟你，因為翻去埋葬我父親。唉，冇啦，我唔跟你。耶穌在世上嘅侍奉係咪好成功？有冇唔跟隨耶穌嘅人啊？有。有冇背叛嘅人？有。有聽耶穌嘅道唔明嘅人？有。有冇唔肯聽耶穌嘅教導嘅人？合有。耶穌話過好多法利賽人，法利賽點樣咧？哇，好多法利賽人轉咗頭要將耶穌要。照明，哇！耶穌喎、啊，點解講個道都咁？呢、這個其實啊，即係啲講表達心聲，呢個某程度上都係傳道人要自我保護嘅一個嘅心態。點有呢啲人，佢講佢都講唔明，講佢都係有靈命，都係有退步。點解？係咪自己有問題咧？都唔係耶穌咯，耶穌都冇見過喎，耶穌都有啲人聽唔明嘅喎。啊！即係我唔係揾到咁嘅藉口，但係講咧就係、是、有啲嘢殺種者控制唔到，重點耶穌仍然盡佢本分力量做到最好，但個效果唔係耶穌控制，唔係啲牧師控制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如果你話誒，唉、哎，我哋明好，梗係乜乜乜原因啊？嗱，其實咧，今日嘅科技好犀利嘅，你可以喺網上邊聽到好多好嘅道嘅。你想聽邊個名目講嘢咧？你都喺網上邊聽到佢講道，因為時代進步嘛。可能唔等於因為有打開電腦，所以聽到好好嘅道，信徒靈命度等於成長，唔等於。故此，殺種人盡個責任。做最好，但係仍然受環境限制，受聽眾嗰個嘅限制。呢第一方面，做到最好，但係將個果效傳交落俾神。總人聽，總人唔聽，呢個係耶穌講呢個比喻嘅目的。啊，咁希望大家唔好誤會咧，就係牧師所講嘢。嗱，我講到聽唔聽唔關我事啊，唔係咁嘅意思。人我。做到最好，作為會眾聽道者，亦都盡身嘅職務身。 行听道行道减少了你。你成了今我哋传福音俾你去传福音嘅时候，或者你将个圣经嘅教导同人分享嘅时候，要同一个人乜嘢嘅牧师啊，你同传福音之前有人听，有人听，你同人分享圣经嘅信息，有人明白，有人唔明白，唔好睇果效，问翻就自己有冇尽到个责任，然之后将个果效交落俾神，而唔系话哎有任何呢个路况，哎呀，见到个荆棘哎呀，同自己有关。只要做最好，然後將埋嗰下交俾神，呢個從責總人嘅角度，所以我明白嘅。第二個角度，從呢個責總人角度可以明白嘅，呢、这個我留意嘅地方就係呢度咧睇翻保羅所講咧，就是、全福音咩話？無論得時啊，不得時，務要傳道。責總人唔好啊，咦？時間唔啱喎，我私房唔係我私房咧擺咗三四包嘅種子，啊，嗰個種子 account 咗 instruction 咧係四月就要落種噶啦。咁我每一次得人落種嘅時候咧，都落雨。四月我種地到五月尾啦，都好五月尾仲未種每次，因為每次落雨，每次想種嘅時候都落雨。咁唔落雨時咧，我又忙啦。咁我得閒就落雨咁點啫？我到而家都五月都仲未種。咁應該睇情況，應該到六月先種。希望佢啲種可以賣到我六月仲可以生到。整教到我哋咧，唔係冇啲時機，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傳道。要明白呢個信息，我喺傳道書面好有意思嘅記載，我喺傳道書第十六章。有啲人先係打舊約傳道書第十六章。傳道書第十一章，呢、這個 exactly 就講緊撒種嘅例子。傳道書第十一章喺舊約嘅803頁。如果我聽我想讀啊，喺呢個傳道書第十一章。那個題目呢叫論司祭，啊，其實當然是錯了的，這段經文不是講司祭的，因為呢他第一段那裡說，根據和本就說，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著，你分給七人和八人，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禍患臨到地上。這裡好像你要司祭給七個人，即是人很窮人，你就將你這個錢呢捐出俾人哋，分俾八個，分俾七個，但經文冇個人字啊！呢個冇話分咗七人，分咗八人，一分俾七，話分俾八，但唔係講人，呢個唔係講緊私制、舊制，係講緊咩咧？係講緊分散投資，即係話咧，投資冇投資一樣嘢，即係成世人嘅心血就擺喺個人身上嘅咧，就是、做父母嘅。一成功就喺個擺喺底度，擺喺底咧，一世咩心血都喺曬個底度上面，唔使有咩行得差得錯位咧，錯都冇曬。而物積咧，養兒防老，積谷防饑啊嘛。有時今日未必得嘅，所以要分散嘅投資，唔好投資喺個仔嗰度，或者其他嘢身上會好穩陣少少。呢個咧，你的投資唔好淨係投資一樣，分散七樣八樣。點解咧？因為跟住嗰個人生個不可掌握性，即係第三章話運約滿了雨，就必傾倒在地上；樹若向南倒，或向北倒，樹倒在何處，就存在何處。嗰個好啲嘢飄忽無定，你好難掌握嘅。如果你樣都睇準時機，看過一啲嘅撒種，望聞的必不收割，風從何度來，不投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想成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這若憑萬死耶和華作為，你更不能知道。呢個睇準時機話咧，好難。你睇準時機啊，真係時辰不同啊！即係一樣樣嘢，天時地利人和，就呢樣啱噶啦。其他未必係咁樣嘅，因為我咁樣係冇噶啦。睇好天你先諗，總之都已經未有總之，有啲嘢唔可以。咁我可能有經驗啦， 你有冇试过喺门口嗰个绝佳时机入油啊？我试过，次次都败。249，应该都系应该23。等几多25？即系有啲嘢，唔通就等到冇个冇油先至啲入油吗？有啲嘢唔系当我哋有决定，有啲我掌握唔到。我睇到時機先所講唔知道話，呢次傳道者就教導我呢樣嘢就係咩？就六節，唔好睇準，唔好睇準嘅。所有人都發你啲種，晚上也不要揭你的手，因為你不知道哪樣發黃，或是早日，或是晚日，或是兩樣都好。啲叫我將掌握機會。啊，嚟緊報道會，唔係我有番話嘅，聽唔到我朋友咧，唔得個我朋友啱最近心情唔好喎。睇見到佢都可以圓文圓談，唔知點形容啫？你知啦，啲圓談啊，即係你攬埋成個樣，即係好唔開心嘅樣，都係冇埋佢啦，衰硬啦。點知咧？可能因為心情好，希望有個有啲正面嘅能量咧嚇。嗰時講下道路會，我哋都會話咩咧？嚇，問下你。啊！呢樣我要講出有啲人嘢唔啱啊，即係成日我哋都可以喺願望方面啊。不過唔係淨係咧，希望咧聽日報道會，神啊，聽日唔好落雨啦，唔好落雨就好啦啊。我就諗唔落雨就好，啊，費啦落雨。有一次我都攞個例子，就係香港一個普利大會，咁話嗌我打去呢個排球場。佢唔肯去嘅，搬下都去。哇！那個傾盆大雨，啊，真係救命！我叫佢，啊，我爸傻生生啊，肯去嘅啦，我今日飛去。傾盆大雨，嗰次佢洗唔順住嗰次，但佢好大反應。點解成個場滿曬？哇！咁大雨，都咁多人聽喎，好 impression， 咁大雨咁多人聽。即係我哋唔夠掌握，即係譬如我落雨，係唔係一定唔落雨好天氣，我呢張朋友先嚟過路嘅咧？係咪啊？未必嘅喎。又唔知啊，我真係巴黎騎手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真嚟唔到啊。係咁冇天氣，咁唔嚟夠嘅。落大雨又冇地方去嘅，唔係即係用唔到情況嘅，佢唔知道情況如何。無論落雨唔落雨。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無論我哋工作時係咪好時機都好，盡咗嘅本分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諗住好時機，天氣好，你朋友心情好，樣都好，首先派報道會。我諗唔知啊，把握機會，全人福音，撒種一樣，你唔好睇幾時撒種，撒種就撒種，將果效嚟到去交託。有時。我諗下我即係總結例子啊！我諗起我以前讀書，我係讀天主教中學嘅，五年嘅天主中學，冇人同我傳任福音。我好呢個朋友，即係好同學，佢都係天主教徒，佢哋個個禮拜都去教堂，即係佢學校裏面嘅教堂裏面做靈修。但從來冇個同學同我傳一次福音。五年嘅生活裏面，一種子都冇喺我心裏面嚟到問題。我問下咧，唔係中學時期，係細個小學、幼稚園嗰年年代嗰啲，我啲細鐵區，嗰時嘅西教士嚟西鐵區裏邊咧，喺呢個教堂仔裏邊咧，就嚟喺我屋企冇年嘅啫，咁就一個禮拜五星期二晚我都會行去。點解啊？因為有病排。因為我嘅冇人，嗰日咧嘅幻聽嘅短片，我仲記得幻聽咁耐嘅。啊，我都係我都冇成數，但係對西教其實好近。我唔識佢，但佢嚟放幻聽俾我睇，佢哋派餅俾我。喺嗰陣我哋嘅教會有好近，但係後來冇人同我傳過福音。我諗有啲人同傳福音嘅時候，我可能更早係一個嘅同佢有天主教，但我都係冇人同我傳福音。可能啲朋友覺得讀書時期唔係一個好成功嘅機會，但冇人同我出聲。 呢個呢度第三個所分享嘅，就係殺種係需時間。但係種嘢幾時能夠成長係咪掌握唔到嘅？我哋除咗唔好睇時間傳風之外，得時長都傳風之外，都係打種之後俾時間佢就培養。一時見到果效，冇果效嘅種子係好耐嘅。就算我四月種子殺八種啊，可能七月八月先至發芽出嚟。總任何種子都需要時間睇住佢培養，唔可以有啲唔可以急嘅，唔可以見到果效嗰日就放棄。有時我哋投著福音，一次佢唔信，兩次佢唔信，三次佢唔信，點定住仍然去關心？你唔知道呢種子幾時會萌芽生長？我都講咗呢個例子啦，唔知道仲有幾多例子啊？有個人食翻啲包咁例子係嘛？食公民例子，一個唔飽唔得，佢間中咧一兩個咯。但係而家咧，佢飽咯喎，佢算人數咯喎，係咪啊？嗯，所以每一次報道會，每一次嘅話劇，對方唔信唔緊要，都唔知你只要暗地裏邊嚼咗個頭條包，運地運咗幾時佢會飽？我責任只不過食頭條包，唔得啦，食頭條包嘅，嘢我哋食飯呢個好嘢嘅。分地叫神，神嘅時間我唔知道，追時間，但我要責任去殺種，等候。有一次，部分人知道聽我有經歷，有一次同一家人去一個嘅 Petra， 即係要約旦嚟到去旅行。咁啊，一旦咧一個叫迷城古宮啊，石頭整成嘅地方，好特別嘅 Petra， 中文叫比特拉。喺個迷城嗰個好高嘅地方啊，遇到一個國內嚟嘅女仔啊，萍水相逢啊，咁但係傾下又投緣喎啊，我仲突然間今日來潮啊，見佢一個女仔啊。叫女人買個汽水俾佢，哇！原來佢依個一個女仔去旅行咧，佢約到慳，佢出外都幾年㗎啦，好犀利，即係好少嘅錢，可以行幾年，即係仲去緊，唔知點去。佢已經幾年冇食啲咩，冇飲過可樂，哇！仲可樂對佢講，到而家佢仲出外仲飲冇可樂，喺遙遠嘅山頭啊，咁佢。即我冇咗幾多佢女，都冇機會見到佢。但我希望就係有機會見到佢。呢啲山就同你一家人去，好簡單嘅福音，然後同我一齊祈禱。佢冇信主，而家唔知個情況啊。但最近原來佢話仲唔記得我哋俾佢罐可樂，仲唔記得喺遙遠嘅山頭，我哋同佢祈禱。一種希望晚幾年嘅。你仲未信，但係唔知幾時温飛，我唔知道。但係總係等候，總有機會話殺種。幾時收割，幾時能夠咩，我唔知道。最後，呢、這個我成日忽略咗嘅，就算粒種子殺到好土上邊，嗰、那個殺種人都唔會走咗去。咩意思啊？真正要種子成長，嗰個種人係想要做咩㗎？要做咩㗎？要灌溉㗎嘛？故事冇講灌溉，但你冇可能嗰種即係個好土之後咧，種子慢慢成長就唔使灌溉，呢、這個唔啱個規矩。而啲人發現咁之後，就算係喺好土都需要灌溉。當我傳傳福音之後，無論相信唔信耶穌，我哋就跟進。就算是好，我就飄過，因為作為殺種者嗰個嘅責任。所以原來呢個比喻裏邊，我從種子角度去睇，我從泥土角度睇，我從殺種人嗰個角度去睇。當然，呢個故事同殺種人所講嘅時候，嗰、那個殺種人係邊個啊？係自己，耶穌。耶穌用殺種人的角度嚟到樣本讀，嚟到當時嘅心聲，我講。你明白我聽，我講就幫到你又唔明白，當然唔會講，我唔會插嘴，我唔會努力去栽培你。因為我相信上帝有大本分。如果耶穌喺成敗嘅話，當耶穌被門徒出賣， 当耶稣给了三十个灵修时间，耶稣可能唉，我做了石头，分别咁样嘅尽我嘅本分，后果效果都好神。二女嘅尽我教会教两二女，但系二女仍然行得错，我哋问心无愧，我仲凭我全福音，尽我能力全福音，对方信唔信，信固然好，唔信我哋尽我哋嘅，我哋嘅责任。最怕就系今日时机唔啱。今天已经没有了，不过有我同我不同事，就是那么多朋友，这些人等他等他带上主，如果个个都这么想，你知我我知你知个个人钱都没钱都没钱，什么好的时间，什么好的对象，让我们打下时间全部有将果效交给神，同心祷告。当一班门一班嘅送人围绕住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一听耶稣讲道时间，耶稣讲咗边三种嘅比喻，故事嘅背后嘅耶稣都好伤感，即系啲人佢点讲佢都唔听，但系仍然讲自己嘅传，呢个人生呢个责任，我哋明白喺今时今日现代社会要传福音唔容易。太多人有太多难处，太多嘅个人主义，但系让呢啲就唔系有难处。纵然我哋学过去点做咁，亦都有果效。教导我哋杀种人嘅责任就系杀种，杀种系责任就邀请朋友翻嚟教会。果效如何？我哋交托俾上帝。嚟紧有博即系报我哋嘅方法嘅，我哋求你教导我哋，好令全福音。我们就邀约朋友，然后将果效嚟到交流。我哋才专会疑问，让平常中文弟兄们推下个关心人灵魂，愿意全福音嘅心智，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。 首回应诗歌，回应诗第268首，收获很回家。